局，只想把不堪的梦留在过去。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，仿佛什么伤都可以痊愈。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，仿佛能重新涌向幸福的道路。 梁文音不期而遇。 在人群中排队，在十字路口徘徊，联手的动态谁给谁安慰，心头云是从没有转过机会。一个人冲幻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，泪腺的滋味谁喜欢回味，平静过日子也是一种面对。我没有预期会和你相遇，没准备好再淋一场大雨，不想再重复最坏的结局，只想把不堪的梦留在过去。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，仿佛什么伤都可以痊愈。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，仿佛能重新涌向幸福的岛屿。在对的时候遇的人不对，在一起也很狼狈。你的笑松开我的纠结，让爱破茧飞出蝴蝶。从不曾预期会和你相遇，像阻止不了突来的大雨。尽管经历过最坏的结局，也许我该勇敢为自己继续。上天的安排我和你相遇，没痛过哪有爱过的证据。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，期待已久的不期而遇。 啱啱呢就过去咗啦，中秋节大家都放咗一个短短嘅假啦。唔知你嘅中秋点过，定系都系平常嘅一日？我有听过有啲朋友讲咧，佢哋好唔中意节日嘅，因为觉得好多应酬啊，好多麻烦嘢啊，又要使钱啊。有啲人咧就好中意过节嘅，因为中意嗰种气氛。唔知你系边一种人？有时我觉得各种的节日，即是包括和家人共聚的，或者是情人在一起的，其实都是一个藉口给大家聚一下。好得意的，有时你想即约齐人，平时不知为什么约极都约不到的，但如果有一个节日做藉口呢，不要说藉口了，有一个节日做理由呢，就会容易很多的。即大家都好似有一个目标啊，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又都 OK 嘅。人大咗咧，就会希望即系多啲嘢可以自由选择啦。想去嘅就去，唔想去嘅就唔去，因为呢个系即系小时候可能好多嘢都冇得拣，慢慢你就会发现嗰、那个。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是几咁紧要。咁所以无论你是喜欢的或者你不喜欢的，其实都冇问题的，都是个人选择。我自己开心的，因为你知道的啦，我喜欢吃月饼的嘛。有时呢无端端在一年的不是中秋的日子，我会突然间好想吃月饼。 跟住就会周围揾，究竟呢个时候边度系有月饼嘅咧？大个咗咧，即系过中秋，可能就简单好多啦，就系同屋企人食餐饭。但系即系去到呢一个阶段啦，个人都咁大啦，其实你可以同屋企人或者长辈，甚至系上一代再上一代，你可以齐人咁样食饭嘅机会，其实系越嚟越少。咁所以我都会仍然珍惜嘅。小时候就唔使讲啦，小时候好中意过中秋嘅，又有嘢食，跟住又有灯笼玩。我自己好乖嘅，我冇嗰啲好危险嗰啲煲蜡嘅。即系我细个嗰啲煲蜡咧，系即系就咁煲啲蜡咯，但系我唔会话倒啲水落去或者倒啲乜嘢落去，等佢炸个火上嚟。可能我乖啊，我直情唔知道其他人系咁做噶。我系大个咗，听翻其他人讲佢哋细个，我先知道你哋啲煲蜡系个火可以走到上一楼咁夸张，好危险啊！真系觉得吓咁样都得嘅，点解咁都冇事嘅？唔好啦，唔好啦，安全最紧要。而家咧就真系对呢一啲玩意就冇太大嘅兴趣噶啦，咁但系能够可以欣赏一啲靓嘅灯笼啊、灯饰啊，都唔错啊。究竟有乜嘢可以令到生活冇咁乏味，或者令自己快乐？其实这个又是在于你会不会容易满足，或者有些什么可以令你开心。跟其他人不一样是不紧要，但最紧要找到自己那样东西。我认识过一些朋友，他是懂得不开心但不懂开心的，知道有什么不喜欢但不知道有什么喜欢的，所以他们就会比较辛苦。希望你不是其中一个，如果是都不紧要。现在开始去尝试了解一下自己，找一下自己喜欢的人同事。有很多人去到很大个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真的喜欢些什么。个原因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从来都是想身边的人开不开心。去改变自己或者塑造自己去成为一个身边的人喜欢的人。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机会迷失了自我。慢慢就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其实喜欢些什么。如果你现在都是这样过着，无论是为着自己家人、仔女，甚至是因为你的伴侣，而你要塑造一个不是真的自己的人的话，咁系时候揾翻自己啦。人呢，其实所有人都系一个人嚟，一个人走。咁所以自己喜欢啲乜嘢，其实好紧要。千祈唔好觉得对自己好就系自私，唔系嘅。唔好因为个社会、个世界，甚至身边嘅人而迷失咗自己。我刚才都讲过了，没有东西比自由意志更加可贵。 一个短信不理多晚都会给我解困扰，分了手我只会跟你哭诉，终于天也光了。当你不快等我，连个花絮再神奇一闪都消失了。若你肯笑，几多的他都很次要。想记得曾在班房中对标，陪着那钟声叫嚣，舍得亦会走，那天刚好

失眠、慢性病、长期痛症，永别啦！依家开始，我要过新生活。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:30，由我斯敏主持的《迈向健康新世代》，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， 探讨各种痛症，改善健康。哔哩吧啦，开大喇叭！ 好多市民其实琴日嚟讲就都几满意嘅。6:20话挂就挂啦咁样。咁但係呢今日又闹返转头。 係啦。 总之8号一落呢就闹㗎喇。 总之要返工就闹。 要返工就闹。 即係除非你6:00落波啦。 个个都又闹喎，闹乜鬼呀。係啦，又话咩迟多2个钟咪好囉，咁咪唔使返囉。咁平时落雨你都要返㗎啦。咪先。你又话。 喂冇风球好地地喎，冇得赖喎。 唔係呀， 有得赖，因为有得赖。 唔係呀，应该风球 囉。局翻呢个咧系有机会唔翻， 即系黄雨你唔好赖，黄雨公司有啲要你翻。 访问就系话咩啊嘛，翻工会唔会翻咯？你就算唔翻工，啲嘢都系我做 嘅啦。 几个男人哔哩吧啦，仲同你倾下电话。主持范振峰、张浩林、马志雄， 每晚同你嘻嘻哈哈哔哩吧啦。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:00至1:00，新城资讯台哔哩吧啦，开大喇叭。 倾心倾城，主持阿咪。胡海晴，翻嚟最后一节嘅倾心倾城。去到最后呢少少时间呢，就係卖广告嘅时间嚟嘅。上一个礼拜呢，其实喺节目里面我都讲啦，我哋新城广播劇团将会有一个新嘅广播劇推出，就係阿咪寫嘅。爱情断舍离，我差啲连个名都唔记得。咁呢以前即係10多年前啦，我喺度做嘅时候我都寫过几个广播劇嘅。咁之后掉低咗啦，其实中间我都有写书啦，我知道有啲朋友都有买我嘅书啦。咁但係我真係有一段时间冇執筆㗎啦。因为以前我主要写嘅嘢都系爱情㗎嘛。我成日觉得呢啲灵感呢系要喺你感情可能冇咁好嘅时候，即系你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发生呀，有好多即系起起跌跌呀，坐过山车，你先会有灵感㗎。咁所以之前即系几年前我已经讲话唔得，而家个感情呢已经太稳定啦，即系唔系好似细个拍拖咁多嘢。咁变咗灵感应该冇咁多喎。咁所以当时我就諗啊，我唔会再写爱情嘅嘢㗎啦，因为我写唔到啊。好啦，到我接到呢个 project 嘅时候，我喺度諗我仲写唔写到呢，而且我系写緊而家嘅年轻人嘅爱情喎。但估唔到呢，即係嗰樣嘢係會突然間返嚟嘅。然後你喺度諗，就算係以前或者而家，愛情都係有嗰啲元素喺入面。然後我今次想寫嘅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可能聽到有一啲角色佢做嘅嘢好似好錯㗎，但當你諗深一層，其實冇人錯。因为在感情的世界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而如果我想要的东西跟你不同，而我们两个拼埋了一起，就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，还有就会互相伤害。那究竟个故事讲些什么呢？当然不讲那么多了，记住了，星期一开始5集而已，下午2:30同埋夜晚11:00都会播嘅。咁希望你哋都会听下啦，支持下啦。我开心嘅，因为今次真係同几个主角录音嘅时候佢哋有喊啊。 同之前你哋某啲朋友睇过嘅书同我讲话睇完之后喊一样，我会觉得好开心，好似好变态咁。即系你嘅故事可以触动到人，呢件事系令人好开心嘅。所以最后拣嚟呢一首歌《爱情教会我们的事》，其实是会教到我们很多东西的。有周兴哲的作品结束今晚的节目，拜拜。 我在天桥有一张合照，爱情来的预告，这世界很微妙，又在乎想要往往得不到，争吵谁都不是好，纵容寂寞咆哮，美好取代不了，散场前又哭又笑，真的不是故意，伤你的心还高找到你，多么坚定，我爱你，面对命运，好多难题，学不会放弃，哦，多么幸运。 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